ChinesePod.com 今天有人破世界纪录吗？ 肯定有。 你怎么知道？ 因为这是奥运会啊。 破世界纪录的感觉肯定很棒。 而且还有奖金。